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，第141集。再个来年，已经转行导演四年，拍了《万里龙沙》《六国战记》两部商业片，又见于美丽一部文艺片，还有《镜子的背面》一部实验制作之后，左然很突然的就迎来了一个丰收大年。左然自己都没有想到，在他看来，作为导演，他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许多，恐怕终其一生也只能窥视到电影之神裸露于长袍外的足弓。他只希望勤勉一生，能为通天巨塔垒上一块砖石，而后人们最终得以见到他的全貌。不过丰收其实也是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。万里龙沙入围国内的电影节，又见于美丽入围海外的电影节，六国战记香港获奖，再往前走也是非常有可能的。为他带来此次契机的片子叫《隔阂》，中心内容便是现代性的隐忧。在现代性下，随着自由主义盛行，观念整齐划一不复存在，社会当中的人各执己见，个人主义往往伴随自我中心，因此便产生了很特殊的冲突以及分裂。而隔阂便是围绕一个案件展开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被卷入的各方对于许多事情意见南辕北辙，从而一次次地将案件推入到更复杂的境地。自由谁都想要，左然与何修义都是随性的人，不过人人想要自由，会不会有什么负面结果产生呢？会不会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事呢？人们应当警惕什么？人们应该改变什么？隔阂展现出了答案的冰山一角，冲突，分离。左然喜欢想很多事，也喜欢编写故事，同时不知是否由于学建筑的原因，他对画面结构美感十分敏感，再加上他力求于完美的性格，这部隔阂从芸芸中脱颖而出倒也不算令人费解。好的艺术品总有某一方面代表一个时代，他能抓住那个时代当中的人藏在内心深处的担忧或恐惧，连接过去现在以及未来，推动人们前行。隔阂先是拿了一个欧洲的电影奖，而后便被广电选中，代表中国角逐这一年的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。隔阂的海外发行方环球影业可谓尽职尽责，为他进行了一轮非常卖力的宣传，这让隔阂在典礼前得到了良好的观众口碑。要知道，对于这个美国奖项来说，群众基础是十分重要的，冷冷清清上映几天，没多少人看过绝对不行。此外，环球影业也负责了游说评委，向其介绍这部电影的特别之处。对于最终能不能得到这个奖项，其实左然蛮无所谓。事实证明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这个东西不靠谱。评委们似乎有一些偏好，比如那些讲述某个国家中下层百姓的辛酸生活的，就比较容易得到评委们的垂青。如果片子是由真人真事改编，那就更能增加获奖筹码。再如果由非职业的演员出演，那就更是质朴以及平实。不过从马后炮来看，多数的电影并不算是杰作，在电影史上面的地位并不高，未对这个行业做出突出贡献，反而是一些没有能获奖的，后来得到各方面非常高的评价，作为陪跑实在有些令人惋惜，只能说运气不够。所以左然还挺淡然，唯一一个希望拿下奖的理由就是能为公开增加一些助力。其实随着收购整合，星空传媒的制作部成功，怡然文化越做越大，对于公开二人恋情这件事情，左然已经不担心了。他现在在掌舵大型影视公司，每年出品数部受喜爱的影片，只要自己想用何秋意来拍戏，就没有什么人能阻止得了他。当然电影票房、广告代言费等等东西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，但管他呢， 因为何修义只想拍电影。当初收购星空传媒的制作部，左然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。万一有天恋情曝光，何修义的身价受损，自己也有足够实力让何修义继续玩。先前光是一个怡然规模太小，可星空有制片有导演有演员，而且也都很有才能，只要方向正确布局合理，可以一点一点的扭亏为盈。新怡然成立时贷款金额很高，还要四处为片单找投资，幸好星空传媒等公司看好他，没让怡然独扛，而是分担成本，解了他的燃眉之急。十部片子也很争气，到2022年末依然赚得盆满钵满。接着2023年依然自己出钱拍了左然最看好的三部片子，拒绝一切投资。于是到了2023年依然的净收入已经十分可观了。不过左然觉得如果自己能成大导名导，依然能导出最佳外语片，今后的路会更顺畅。左然清楚知道，即使他已经与修义一起很久，他还是不正常，做的一切事情都为了何修义，或者说至少有为了何修义的成分在里边，而且好像永远也正常不了。虽然左然蛮无所谓，但他的粉丝却有所谓。颁奖的前一天，社交网络上面全是抽奖。然我所欲也说， 如果明天我然电影拿奖，抽两个人赠送500元的现金红包。 今天的你是不是更丑了？说 如果左然拿奖，什么奖都可以啊，就在转发中抽3个人送施华洛芬奇的水晶笔。 甚至还有土豪一共要送上万，这样的散人品已经流行多年，还有许多粉丝陷入狂欢。沉迷 CP 牙齿掉光说 啊，上啊，不想作为导演拿最佳外语片的总裁不是好演员。 隔阂最终拿到最佳外语片奖，也可以说是意料之中。虽然面色沉静，在他身后剧组的同事们欢呼击掌拥抱，尽情地享受他们所获得的荣耀。左然带领剧组走到台子中央，又是被造型师梳了一个背头。左然说道， 希望隔阂这部片子能够引起一些思考，许多时候未必只有几方观点正确，非黑即白，非此即彼，将这世界分成了敌我双方，互相说服争论不休，也许对于事情并无多少注意。现代社会越来越少地强迫人接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大家必然会形成有差异的观点，并且想当然地认为自己高人一等，并且由此产生冲突，甚至是群体的分裂。 在金像奖感言中呼吁观众关注某个问题，也算是传统了。说完左然看了眼何修义，注意到了对方盯着自己手中奖杯的好奇的眼神，他笑了笑，将小金人递给对方，并且再次凑近话筒。 感谢剧组中的所有人，还有主演修义。我想不出词来形容你的一切，只能说 I love you, I love you, I love you, I love you。 一连四个 I love you十分暧昧，说是出柜也行，说是很正常的导演对于演员的欣赏也行。何修一笑，藏在别人身后，在摄像机拍不到的地方用口型说了句 Me too。 此刻他想起了小王子中的一句话，爱情不是终日注视彼此，而是一起望向同个远方。隔阂也入围了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男主角等多个奖项，不过铩羽而归，得到了最佳外语片就不可能再有最佳影片之类。与欧洲的电影节不同，奥斯卡奖是一个十分美国本土化的奖项，外国导演能难问鼎。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都被本土电影摘得，而且那两部新片子何修义也挺喜欢的。事实上得奖的何修义都喜欢，除了那个最佳服装设计奖的造型， 实在 get 不到，他觉得有点像中国曾经风靡一时的杀马特洗剪吹，他为杀马特洗剪吹感到不值。而除去最佳外语片，隔阂还拿到了最佳原创剧本以及最佳原创音乐。最佳原创剧本获奖者也是佐然，有的导演喜欢自己写本，有的喜欢写本，说不清楚哪种更好。至于最佳原创音乐，得主是个姑娘，还很年轻，隔阂满载而归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